和你想说走就走，你说相守一直到永远，却偏偏离开我。我要的不多，我求的不多，只要你爱我，不该狠心抛弃我。别怪我蠢，不该怨尤何来。将错就错的爱情不愿停留。和你